九，狗年旺旺旺。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像是被硝烟划破，但是我却忘了痛，谁还记得那些梦，现在漫天烽火，翻滚在泥泞里，为生存而战，留下是悲或喜，赌一个未来，那是种荣耀，天赋的荣耀，我不能就这样被击败。 Cause I'm ready to meet you，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魏洲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荣耀》。那么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翻看了一下日历啊，才发现今天原来是小年呢，对不对？ 那说到这个小年呢，全国各地的这个风俗习惯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幸福和温暖的主题永远是不会变，你说是不是呢？ OK， 大家好，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我说音乐呢就是一种魔力，它可以在你开心的时候呢为你呐喊助威，也可以在你悲伤的时候呢带给你无限的能量，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音乐无处不在，因为它们是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嘛，是吧？那我相信此时此刻一个甜美的女生，活力十足的节奏一定会给你的工作之余带来一股清新，一段好的时光，所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曲 Good Time 送给大家。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这样的一首歌曲，它自己就带有一种超能力，什么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听过之后瞬间的变轻松，瞬间的心情变舒畅。你有没有被我们感染到呢？那我相信这样一首歌曲呢，如果在演唱会上演唱的时候呢，一定会有那种万人大合唱的场面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呢，高声的唱歌也可以来抒发我们的情绪啊，而且呢，会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哈。好了，那如果你会唱的话，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如果你方便的话，请跟着我们大声的一起唱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的请出的是来自萧亚轩和罗志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叫做是 Wow。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让大家跳跃一下。来吧，有请 Elva 萧亚轩还有小猪罗志祥。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只有能量十足才能够做任何事情都得心应手哦。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嗯，你有没有一听到音乐就会跟着节奏一起摇摆的时候呢？嗯，如果有的话呢，就对了，因为我们节目需要你这样的会跳会唱的人。好啦，那刚才呢一连串的快歌之后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那讲的一首歌呢，真的也很特别，它不需要你高声的呐喊，但是呢，它却唱出了你内心的一种感受。什么呢？来自莫文蔚带过我们的《头号粉丝》，怎么样？这绝对是一首送给你的歌吧。 没错，爱情当中不管你的角度是仰角还是俯角，那不管在家里边你的角色到底是主角还是配角，那所以呢，那些在家里边掐着腰非要做老大的女人们，还有那些坐在沙发上也不甘示弱的男人们，大家心里一定要平衡啊，是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啊。那说到让两个人在爱情的戏份上保持一个平衡呢，真的是说的容易，做起来还真的是挺难的。那所以呢，我觉得才诞生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生活当中除了赚钱这件事情，与人沟通，与自己的爱人沟通，也是一件很烦恼的事儿，对吧？来自张学友《烦恼歌》。 朋友，投缘就是好兄弟，今夜与你喝个够。酒千杯少，哪怕老板要我走。 啊，管我嘛事儿啊！

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转身回头，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啊，我是春辉，对对对，没错。那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用音乐呢给自己武装更多更多的活力的正能量哈。好了，下面呢我为大家继续推荐全新的能量单曲，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碧晨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隐隐作秀》。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张碧晨自己作曲并参与制作的第二个作品了。那么在旋律上呢是大做文章啊，至于自我隐乱于世的拷问与探索，有态度，当然也很有深度。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来自张碧晨《隐隐作秀》，掌声请。 懂事的孩子气，陈述对现状的抗议，脚架上的叹息，咽下这公开的秘密，缜密规划的战场，天南地北耍花样，人皮假面的较量，麻木身心的伪装。在这公开的秘密，不忍在随行的标签里随意应付着叛逆，不忍剥夺好意的权利，掩盖层层讯息的多疑，炫耀的暗语无言长起，关心的道理不值得。太实际，接受不完美的人，心。 OK， 来自张碧晨的《隐隐作秀》啊，这首歌的曲风呢，真的是很特别、很高级、超个性，所以很多朋友说它真的超好听，因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听到的是一位女生的歌曲，就是来自扎可欣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幸福有多远》。那整个的一首歌曲呢，是充满着满满的温暖，还有感动的能量。那扎可欣呢，随心的吟唱，告诉人们，幸福呢是微小而平凡的，将不同的平。 平凡人生命中的幸福缩影，短短的浓缩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啊，让每一位歌迷呢都能够看到自己，看到在这个人人在寻觅幸福的年代，虽然忙碌而艰难，自己呢也可以与幸福紧紧的相偎。所以呢，我想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能听到这么温暖的歌曲，真的是很赞的哈。所以呢，有请扎可欣带给我们《幸福有多远》。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边听歌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韶涵带过我们的《没离开过》，这也是她演唱电影《南京之恋》的推广歌曲。那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席琳迪翁，而张韶涵的版本呢，让我们感受到在清澈的嗓音当中所夹杂着的柔美与坚定，时时涌动着情感的波涛，百转千回的故事。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快乐你快乐，忧愁你忧愁。 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 对，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韶涵的《没离开过》。这样一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拍摄完毕了，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对不对？在一次意外当中呢，赵又廷和杨子姗重逢南极，在冰天雪地里相爱相守不离不弃的感人故事啊！张韶涵空灵的歌声呢，真的是冲击力绝对满分，是吧？哎呀，说到底呢，这爱情呢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在别人身上的一种反应，所以说呢，爱情是相互的事儿，对吧？你付出的一切有回应才算是有意义，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去爱，那一切都不会有结果，没结果的爱就等于浪费。所以不要让自己珍贵的感情白白赠予那些不懂得不珍惜你的人啊！去爱的前提是你值得被爱，你明白了吗？好了，看看时间不早了，永远呢都不要忘记要敞开你的心去接受正能量。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就明天再会咯，拜拜。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太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活该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悲哀，你只要不期待，不要真正去爱，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有能耐转过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吗，伤痛才实在吗，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玉纯粹才美，人